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阴阳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补肾与补钙之间的区别。那我们说骨质疏松是再熟悉不过了，骨质疏松的实质就是骨头变酥了，变脆了，全身的骨骼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出现有裂纹啊，有裂缝啊，有窟窿眼啊，等等等等。那由于部位不同，所以呢很多人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那如果这个症状出现在全身，它带来的是一种周身的乏力，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表现。甭说干活，就是多站一会儿，他就觉得累的就不行了。那还有呢，就是带来的浑身的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它不分时间段，有的人甚至就是在睡梦当中给疼醒了，所以干脆就起来溜达溜达，疼的睡不着觉。那这是全身的一些表现。那骨质疏松还会影响到人体的具体的部位，都有哪些具体的部位呢？最容易引起的是腰，在弯腰捡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人会发现，哎呀，太费劲了，这个腰一弯的时候，这个疼的就像折了一样，费很大的力气。那够着了吧，这个腰你说再直起来，那可费了劲了，有的人就弯下去了，就直不起来了。甭说弯腰捡东西，就是腰往前欠一点，刷个牙，等刷完牙了再想直起来，那就费了劲了。刷牙不会说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刷牙吧，就是两三分钟，就欠了两三分钟，再往回板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费劲。那实际上腰啊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的作用，当骨质疏松影响到人的腰的时候，它的支撑力就大为下降，所以出现了腰疼。腰疼就是告诉这个人腰部出现了问题。那再往后发展，因为它的支撑力非常的薄弱了，摇摇欲坠，所以当生活中遇到了搬运重的东西，或者是弯腰动作幅度过大，或者是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就发生了腰椎间盘的突出症。腰椎盘突出症就是会出现急性的腰疼，动都动不得了，只能保持一个姿势。有的人非常痛苦，叫屈髋屈膝位，就这个膝关节和髋关节只能是攒在一块，实际上就是堆糊成一堆了，只能保持这一个姿势，换一个姿势说伸一下懒腰都会引发严重的腰疼。那这就是骨质疏松影响到人的腰的时候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应。影响到人的腿呢，腿主要是膝关节，膝关节这如果出现骨质疏松以后，走路就会发软，膝关节就会出现疼痛。所以为什么会出现髌骨软化呢？这就骨头软了。那膝关节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人能够直立，保证人走路轻快。那现在这两个功能都不能够正常完成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膝关节上老有伤呢？那就是走着走着路腿软就摔跟头了，这就是髌骨软化所造成的反应。那骨质疏松它会影响全身的骨质，它还会影响人的小腿。这个小腿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以后，它不光疼，它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走路的时候就觉得脚脖子这个里边是空的，就随时都要支撑不住这种感觉。所以实际上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容易出现骨折的现象，只是现在还没有大的外力的影响，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动不动就抽筋儿，那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骨质疏松连带的表现，走着走着路这腿肚子就抽筋了。那还有呢，同样会影响人的脚后跟，脚后跟疼痛的特点就是只要是一沾地就疼， 所以刚开始好多人还认为这鞋里边是不是有沙子呢，看了半天也没有啊，那就换一个厚袜子，换一个软一点的鞋垫，到后来都不好使，所以只能够踮着脚走，只能够一瘸一拐的走路。实际上这就是骨质疏松影响到了人的足跟，足跟它因为它着地它吃力，所以就带来了疼痛。那有了疼痛以后，轻的它可以咬牙忍着，再重一点的好多人就不爱走路了。那越是不爱走路越是妨碍人的新陈代谢，因为你别小看这个遛弯，你平常好像看不见它有什么明显的优点，它不就是每天遛遛弯吗？好，如果不遛弯了你就知道了，第一血压血脂这些功能都不正常了，第二身体越来越胖，因为它代谢的越来越慢越来越差，所以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这个遛弯还很重要。但是足跟痛的人甭说去遛弯了，有的人连楼都不下了，那就导致身体的新陈代谢开始出现相应的问题。所以甭说脚跟疼，连带着膝关节也疼，连带着这个腰后边也疼，连带着后背也疼，有的人颈椎也不舒服，牙齿也松动了，他整个的这个身体啊，因为骨骼它是一个支架，整个这个支架都快散了架了，那您想他能说想去哪儿再去哪儿吗？他当然想去哪儿的时候心里就犯怵了。所以这些都可以由于骨质逐渐的疏松了，骨头里面逐渐变空了，而引发一系列的表现。那其实刚开始出现身体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膝关节疼了，腰疼了，那好多人已经就着手于想开始补钙了，但是呢补了一段时间的钙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那是不是缺乏补钙的力度呢？那实际上从中医的观点上来说，真正问题的根源是主管骨骼功能的肾功能出现了问题。黄帝内经把这个骨骼和肾之间的关系清晰的解说成肾主骨生髓，那也就是说骨骼不是自己生出来的，它是靠肾生的骨髓一点一点的积累，一点一点的充实，逐渐随着肾功能的发育骨骼也开始发育。你看肾功能每七年发育一次，所以到了七岁的时候小孩就换牙了，再过了七年14岁的时候小孩长个长得特快，到了28岁人体的身高达到了一个极限。那实际上骨骼的变化和肾功能的发育它不是巧合的碰在一起了，它根本就是一码事儿。所以当人年龄逐渐增大的时候，它的衰老的过程也是跟这个肾的衰败的周期有密切的关系。那肾主骨生髓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肾呢，就像一个账房先生一样，他算账算得非常的精细。他是怎么主管骨骼呢？他每天要盘货，就是说骨骼里面是缺钙呢，是缺铁呢，是缺磷呢，因为骨骼里面有几百种元素，那每天他都要检查缺哪个，缺哪个就进哪个。所以现在我们的饮食非常的丰富，那只要这个人做到不挑食，那摄入的这些元素是足够的。那既然摄入的足够，那为什么这个钙质利用不上呢？很多人都能检查出是身体缺钙呢，那原因就在于它的利用率有问题。那也就是说钙质的吸收利用，第一是需要靠摄入充足，那现在我们的饮食丰富了，这个环节不缺。第二个就是脾胃功能消化正常，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钙啊穿肠而过，脾胃都没有正常的消化吸收，那这个照样利用不上。所以相当一部分骨质疏松的人原来是有着严重的消化吸收不良，有着严重的胃病，那这个是需要靠人为去解决的。那也就是说如何如何养胃，如何如何增加消化能力，是这一类人群的关键。那如果第一个环节饮食丰富不挑食不偏食，第二个环节胃肠的消化功能良好，把这个钙质吃进来了也吸收到身体里了，那放在哪儿呢？储存在哪儿很关键。那我们生活中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好多人补了钙了只长结石不长骨头，最后补着补着软组织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结石也长出来了，但是这骨骼依然出现疏松的一种状态，没有本质的改变。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就是真正要钙质的吸收，还有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肾主骨生髓。那也就是说，肾刚才说过，它就像账房先生一样，它把每天所需要进的货，需要进磷啊、镁啊、钙啊等等列出来以后，它才发布指令，去有目的的去吸收这个钙质。那也就是说，脾胃吸收进来的钙质不是都能用上，如果缺它就能进货，如果不缺它就不让这个钙沉积到人的骨骼上。那关键是很多老年人肾功能已经虚弱到相当一定的程度了，那也就是说即使你脾胃还能吸收进钙来，但是肾功能没有发布指令让钙沉积到骨骼上，它就跑别处去了，跑别处去了带来的就是副反应，因为别处不需要，大部分钙都要沉积到骨骼上，只有少一部分钙需要在血里面，所以就带来了一种现象，就是补钙的副作用显出来了，而正作用不怎么发挥。所以补钙有一个前提，要想多吸收人的钙质，要想正常的吸收钙质，那就必须有一个好的肾功能，这是前提。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生活当中肾好的人补钙效果好，肾不好的人补钙他就没有出现别的人出现的反应，这就是肾功能好坏的差别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所以有一个好的肾功能才能够正常的发挥肾主骨生髓这个功能，才能够有效的强筋壮骨。那如何拥有好的肾功能呢？中医学应用有效的补肾来改变这种状态。老年人啊，他的肾功能虚损，他不是说中年人说我刚开始虚损，他已经虚损了很长时间了，而且虚损的程度也重，因为多处比如说牙齿也松动了，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这四肢也疼痛，对吧，也打软，所以他虚损了很长时间了，虚损的部位也多，虚损的程度也重。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改变扭转这种局面。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就在于好吸收，补益的力度强，而且补益的时间持久。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帮助人补肾护肾强筋壮骨方面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是它可以直接强壮筋骨，所以中医学里面本身就有很多海狗鞭治疗腰腿疼的方剂，那这就说明古人很早意识到了它可以针对人的骨骼的虚弱去进行强壮。究其原因就在于海狗鞭本身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这些精微物质是造骨髓的原材料，那也就是说你想造骨髓必须得先有原料，海狗鞭提供了丰富的这种原料。第二，海狗鞭很强的补肾的力度能够加快加强肾主骨生髓这套系统，让肾多生产骨髓，骨髓生产的多才能填充修补到那个骨头上的窟窿眼上，才能填到那个骨头上的那个裂缝上，这样呢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就是骨密度会逐渐的增加。所以有效的补肾以后，很多人的骨密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就看体质的好坏，体质好增加的就快，体质不好增加的比较慢。但是这个补肾生骨髓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功能的修复是实实在在的，所以通过有效的补肾完全可以使骨髓增多，使内部充实起来，使骨密度增加，使筋骨强壮，进而也使补钙的效果增加。所以有效的利用补肾和补钙能够帮助很多老年人解除腰酸腿疼、牙齿松动、身高变矮等等这些骨质疏松所造成的不良反应。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定于元月20日至2月5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6617-8400，6618-7778，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老人心梗的先兆。心肌梗塞呢是发生在冠状动脉硬化基础上的一个疾病，因此呢因为这个冠状动脉阻塞而导致血流中断，使相应的心肌出现严重而持久的缺血，那么就导致心肌缺血性的坏死。一般我们来说呢，在急性心肌梗塞发生前的几天或者几周里边，大概有15%到65%的病人都有先兆表现。老年人呢，掌握一些心梗先兆的知识，实际上有助于我们尽早的发现心梗症状啊，及早进行处理，及时有效的处理，可以使得部分病人避免发生心肌梗塞，或者呢，有效的缩小梗塞的面积，减轻病情。老年人发生急性梗塞的主要的先兆有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心绞痛加重，因为原来呢它是稳定性的劳累性的心绞痛，而最近呢疼痛的次数、持续时间以及疼痛的性质比原来呢加重了，明显加重，也就是心绞痛发作较以前频繁了，持续时间长了，疼痛的程度加重了，轻微活动或者是甚至于说是在休息状态下也容易出现心绞痛，而且你服用的硝酸甘油效果呢也不明显啊，疼痛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也会出现烦躁不安、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啊这么些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胸闷啊，这个胸闷呢多与这个心绞痛它同时出现，有一些患者呢在急性心肌梗塞前一个月左右，他会在早上起来出现胸部憋闷，有时呢从睡眠中憋醒了，大约持续5到10分钟，甚至于大汗淋漓，还有人呢在上楼爬坡或者骑车子等心脏负担加重时呢出现胸闷气短、坐心衰竭，既往呢有这个轻微的心功能不全的，你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咳嗽啊，卡这个粉红色泡沫的痰等等，这些急性坐心衰竭的表现，有时表现为突然呼吸困难加重，或者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那么这个呢都是老年人心梗的一个先兆。另外呢还有的就是心律失常了啊，心悸呢最近呢出现心律失常，患者总感觉着心慌气急啊，琢磨这个脉搏的时候呢脉搏呢不规整，症状呢可以反复频繁的出现，心电图可以显示心律失常的类型或者程度。再一个呢有时出现这个晕厥休克，有些老年人呢表现为头晕，突然意识丧失、抽搐，或者明明原来有高血压，现在血压却突然下降，全身出冷汗。另外胃肠道一些症状，你出现头晕、恶心、呕吐或者腹泻等胃肠道的症状，甚至出现呢腹部压痛以及腹肌的紧张，心电图显示下逼心肌缺血。当然呢还有其他症状了，就是说有些人呢出现这个无诱因的牙痛、肩痛、下颌或者咽痛，有些人呢出现坐侧 肩背部酸痛等等的。对症治疗呢效果也不好啊，你像牙痛啊肩痛啊，我们吃些止痛的药呢也没有什么效果。或者你原来有慢性支气管炎，最近呢突然呼吸困难加重了，而不能单纯的用肺部感染来解释啊，我们服用消炎的也不顶用，那么这些呢我们都要考虑会不会是老人心肌梗死的前兆。所以说呢，老年人出现以上情况，我们都要考虑会不会发生心肌梗死，要及时进行调理。老年人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呢，常常因为症状不典型而延误了诊断。有报道也显示，老年心肌梗死的误诊和漏诊率可以达到 38.1%， 啊，看起来是很多的。误诊和漏诊的主要原因有几个。一个呢，首次发病，因为过去没有这个心绞痛心肌梗死，所以病人对这个心肌梗塞呢认识不足，没有及时治疗，造成了漏诊。再一个呢，临床症状不典型，容易呢误诊为其他疾病，尤其是老年人，他有很多疾病啊，大概也容易出现如同性的啊这个心肌梗死，因为没有典型的胸痛，所以呢一般的也不向这个方面去想。另外一个呢，并发症比较多，有些并发症比较重啊，你像合并重度的心律失常、心衰、休克等等的，这样就增加了心肌梗死的不典型性和复杂性。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复发性的心绞痛，这个心电图呢常常缺乏异性的改变啊，加上症状不典型，所以医生呢都容易忽视。再就是小灶性的心肌梗死，由于这梗死的病灶比较小，直径一般在2厘米以下，病灶分布于我们心室壁的一个地方或者多个地方，临床诊断呢有一定的困难。个别通闭性心肌梗死，既没有心绞痛，也没有异常的心电图的改变，所以临床诊断呢也是不容易的。因此呢，我们说你原来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危险性比较大的老年冠心病的患者，如果出现以上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都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看病，检查心电图以及心肌啊酶谱等等检查，这样可及时的确诊，以免误诊危及生命。老年人呢，由于这个生理功能的衰退啊，大部分多为这个无痛性的心绞痛，也没有典型性的这个胸痛啊，所以呢就容易误诊。因此呢，对原来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积极治疗原发病，实际上也可以减轻老年心梗的发生。心梗呢，是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心肌缺血坏死。如何对这个心肌改善呢？心肌的供血供氧，实际上呢，就能预防心梗的发生。当然，有些老年人呢，有这些原发病啊，我们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啊，原来就有糖尿病啊，当然经常在服药。因为服药本身呢，它对症状呢有一个减轻，但是药物过多也会产生好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建议呢，在服药同时呢，经常服用灵芝啊，来使得以上些原发病得到稳定巩固。因为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如果减轻了、稳定了，也能预防心梗的发生。灵芝本身呢，就是人体整体平衡调节剂啊，它里边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包括生物活性、药理活性、营养成分都是很多的。 尤其对于引起冠心病引起这个心绞痛的这心肌梗死的疾病啊，高血压是一个首要的原因。那么灵芝本身呢，对于我们血压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啊。我们一再说呢，高血压是引起冠心病的元凶啊，因为高血压可以引起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加重动脉阻塞硬化。那么对于高血压的稳定，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是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灵芝里边呢，像灵芝酸可以调理植物神经，使我们植物神经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因为植物神经呢，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对我们血管的收缩起到一个很重要的调控作用。那么植物神经功能稳定了，我们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啊处于稳定正常的状态，那么对于稳定血压有很好的帮助。对于高血脂来说呢，它是加重动脉阻塞硬化、引起动脉阻塞硬化的元凶。那么灵芝呢，有好多成分啊，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因为好胆固醇呢，本身就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一个好胆固醇可以带5到6个坏胆固醇啊，到我们的肝脏进行分解，这样可以使得坏胆固醇的数量减少，而且能阻断内源性脂质的合成。多糖呢，它具有超氧化五歧化酶的活性，可以呢消除自由基。因为多糖呢和自由基结合，可以呢通过反应变为氢气和水排出体外，减少自由基。自由基呢多了以后呢，对我们的损伤是很明显的啊。我们过去讲呢，我们的衰老啊也是因为自由基过多而引起的。因为自由基本身呢容易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的坏胆固醇呢，一个呢它可以损害我们血管内皮，另外一个呢可以加重在血管内皮的沉积，这样就加重了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多糖呢减少了自由基，自由基减少了以后就可以呢使得沉积减少啊，使得坏胆固醇氧化减少，从根本上预防动脉阻塞硬化形成，减轻我们血管的外周阻力。另外呢，糖尿病呢它也容易引起啊，我们血管内皮损伤也容易引起心梗的发生。因为有糖尿病的人呢，大部分的神经受到损伤，容易出现无痛性的心梗。对于糖尿病来说呢，我们服用灵芝也可以呢改善我们胰腺的微循环，使胰腺的供血供氧充足啊，使我们的贝塔细胞受损的及时得到修复，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把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而且呢它还可以呢改善啊，就可以呢改善胰岛素的抵抗。因为糖尿病呢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胰岛素少了能引起糖尿病，但是胰岛素多了呢，胰岛素抵抗呢也能引起糖尿病。引起糖尿病的原因当然是主要两个，你像胰岛素抵抗主要是因为葡萄糖耐量因子的缺乏，细胞胰岛素受体的减少啊，这两个数量少了，活力降低了，那么就容易引起胰岛素的抵抗啊，糖进不到细胞。那么灵芝本身呢可以改善胰腺微循环，使供血充足，而且能减轻胰岛素抵抗，稳定血糖。这样呢是血糖稳定了，也可以减轻无痛性的心肌梗死的发生。当然对于冠心病本身，灵芝可以扩张冠状动脉，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促进冠状动脉的测试循环，减轻冠心病心梗的发生。所以服用灵芝呢对原发病得到很好的调节，而且对于这个冠心病有个很好的保护，这样呢就可以减轻无痛性的冠心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